履职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许宗万就日本当局决定加大对朝单独制裁力度一事，12月2号主持了常任协议会。协议会经讨论并决定，本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谈话和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声明所阐明的祖国原则立场，坚决对付敌人的这次阴谋活动，还针对日本当局不妥当的举措，在整个组织范围内大力展开不同形式的抗议斗争。为此，履职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同一天在东京的朝鲜会馆举行了记者会，有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时事通讯社、每日新闻、朝日新闻、日本广播协会等新闻机关记者、法国新闻社记者、总联的朝鲜新报社、朝鲜通讯社等言论机关记者参加。记者会上，总联中央常任委员会副议长南生宇发表了谈话。他在谈话中指出，联合国安理会11月30号重又炮制恶毒的第2321号对朝制裁决议之后，日本政府就于12月2号在国家安全保障会上作出决定，扩大为强化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单独制裁而一项实施的禁止再次入境措施和资产冻结的对象范围。他在谈话中强调，强烈要求现任安倍政府无条件地取消对朝制裁，立即停止对总联的政治镇压、对民族教育的无理差别和对履职朝鲜人的人权蹂躏行为。